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日前，2018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坛花卉布置完工，除了营造节日气氛之外，今年还推出了改革开放和中非论坛等主题。近日，广西出台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若干措施，对生产新车型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给予适当奖励，消费者购置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按国家标准的20%给予补贴。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周末开赛 ，ITF 青少年资格赛继续进行。随着国内网球氛围的增加，今年青少年比赛也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这其中有网球爱好者，也有中秋小长假举家出游的围观家庭。中国女排公布了出征世锦赛的14人大名单，队长朱婷领衔，袁心玥、张常宁、李盈莹等重点球员均入围。24号至27号，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进入预报名阶段。中秋假期3天，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123万人次。节日期间，市场上月饼品类繁多，价格亲民。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全市月饼消费共开出电子发票3.3万张，同比增长4倍多。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欢迎收听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昨晚的央视中秋晚会你看了吗？留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节目呢？说说我印象最深的那个吧。京剧演员王佩瑜演唱了《但愿人长久》，很罕见的听到了他唱通俗。于老板曾经在一档节目里说过，自己在18岁那年因为嗓音和邓丽君相似，在唱戏和唱歌之间做出过选择。很巧的是，昨晚的中秋节目我也放了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那今晚来听一听于老板的《但愿人长久》。

想着你。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无言感激出自1984年的专辑《第一滴泪》，是谭咏麟本人曾说过的他自己最喜欢的三首歌之一。这首歌是一首答谢歌迷的作品。1986年举行的万众狂欢演唱会，就是以这首歌作为结尾。其中唱到的是讲一生真爱你，歌声里竭力献尽每分，信念藏于心内，感激千千百句，即使我有泪，笑着强忍。唱到最后的高潮部分，他已经是泣不成声。 每次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物，或会潮落泪，仿佛将从前的欢笑，过去落寞的眼泪，再缅怀来里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念到是热爱，却伴醉，半负正是上终极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最是害怕假面具，心坎中无形的屈意，也有热泪想下垂，却都流换上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念到爱却伴醉，欢呼声是上冲击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

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唐古拉山崎岖路上从不缺勇敢，谁能逃脱花前月下，转身难。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秋小长假期间，市商务委重点监测的6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假日三天累计实现零售额24亿元，同比增长5.4%。北京多个区出台青少年近视防控方案，此外，多所学校已推出防控学生近视的具体措施。本市多个区近期出台了各自的2018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其中提出对政务两微一端加强管理，善于使用网言网语。今年1月至8月，北京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为354.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2.8%。2018年9月1号起，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了全国集中式饮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第二轮督查。据应急管理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截至9月24号17点，今年中秋节期间，全国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休斯顿火箭队公布了2018至19赛季的训练营名单，卡梅罗·安东尼、迈克尔·卡特·威廉姆斯以及中国球员周琦等球员悉数入选。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前，广州、昆明等地的交警为整治行人闯红灯推出了新招，发送说明自己违反了交规被处罚的朋友圈，集齐20个赞才可以放行。有很多的支持者表示呢，这既警示了违规者，也让大家引以为戒，但也有人反对，称很多老年人不玩朋友圈，违规行为也难以获得点赞。那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谁都不可以想要将你代替，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是什么道理坦白也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

就是爱生活。 爱生活。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广州多地对闯红灯的行人实施发朋友圈的处罚方式，你是怎么看待的？听友月堂留言，这种处罚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同时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交通违法不可取，值得推崇。还有伊丽莎留言，其实我觉得还是罚款最有效了。那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没有， 渴望 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广州多地对闯红灯行人实施发朋友圈的处罚方式，你是怎么看待的？听友美美的如如留言：发朋友圈点赞放行，感觉有的人会特意去闯红灯啊。还有听友向阳留言：为广州等地的交警治理闯红灯的做法点赞。老年人闯红灯也很常见，但是呢，其实可以让子女代替不玩朋友圈的老年人来发朋友圈。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大家都很好面子，希望这种方式能够督促大家不乱闯红灯吧。那你是怎么看待的？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在两款 SUV 之后，吉利汽车旗下的高端合资品牌带来了全新的领克03。作为一款主打运动与个性的 A 级轿车，03从概念图曝光开始就引来了市场的广泛关注。领克03是领克品牌的第一款轿车产品，也是 CMA 基础模块架构下的打造的第一款轿车。领克03用了非常前卫的、非常潮的家族设计语言，颇具跑格的流线车身，加上空气动力学运动套件，整车风阻系数0.27CD， 升力系数为-0.025，让整台车运动范十足。而在车厢的内部，整台车的做工用料、细节设计以及人机工程上，领克03也让我们感到满满的诚意，各个层面都非常的讲究，最大化的兼顾了舒适与实用。那在动力和驾驶层面，领克03搭载了 DriveE 1.5TD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内饰整体也同样采用了与领克01和02相似的设计风格，中控台稍偏向驾驶员，金属拉丝面板采用了蜂窝状的花纹，全液晶仪表盘和11英寸的中控触摸屏提升了车内的科技感，挡把和按键的细节之处体现出了高级感，一体式的座椅很是帅气，颇有战斗气息，后排配备了出风口和 USB 接口，实用性和便利性大大提升。另外，后排座椅还采用了1/6的放倒设计，空间运用更加的灵活。动力方面，领克03采用了 1.5T 和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并搭载七速双离合变速箱。领克03从里到外都在无不表达着自己的运动气息，也许有些人接受它的造型需要一些时间，但我认为这也正是迎合了时下年轻人的特性，敢爱敢恨，个性鲜明的特点。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处女座施工标准，极致的工艺技术。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 XPEL 旗舰店，电话153-1317-5888，153-1317-5888。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许多的科学研究都表明，睡眠不足的人衰老速度是正常人的三倍，这是因为人在睡眠的时候，机体在自我修复，分泌许多调节人体功能的激素，其中就有包括一种具有美容功效的褪黑素。褪黑素可以清除自由基，达到抗氧化、抑制油脂的作用。如果你经常熬夜，就算幸运没有猝死，恐怕也要先愁死了。就算敷再多的昂贵的面膜，也比不上由内而外的自身调节吧。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熬夜除了会变丑，熬夜还会使人变笨。熬夜之后，交感神经非常疲惫，会使人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健忘、头晕、神经衰弱等一系列症状，严重的还会诱发老年痴呆。可以说，生命正在惩罚那些爱熬夜的人。经常熬夜的人患重病的概率、免疫功能失调的程度都是作息规律人的2到3倍。也许你现在还不觉得，但是如果继续熬夜，后果真的很可怕。 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

冲突，紧握的手早已不再温暖，早已麻木，怀你让步，不再给你束缚。我不会哭，我会祝福，因你曾给我全部。我不怕哭，我不认输，我相信还有我的路。收拾起伤的心，看清楚，云散开了，我将自己放逐。我不会哭，我会祝福，我相信还有我的路。收拾起伤的心，看清楚，云散开了，我将自己放逐。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为何大声可更加公道，你在行路我在行路也是行路，别人地势为何特别高，谁又该跟着谁，决定是谁犯了罪，谁又敢否定谁，有道理未必准许，难道谁有权说话便讲真话，谁与谁有权对骂比高下，谁有强硬痛手执政都要我打，我们有权当做笑话，别说为了大家，是谁大声可更加高明，女士男士博士同事也是人士，是谁犯错罪名特别轻，谁又该跟着谁，决定是谁犯了罪，谁又敢否定谁，有道理未必准许，难道谁有权说话便讲真话，谁与谁有权对骂比高下，谁有强硬统手执政，谁 为了大家。